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谁都美丽，却只为你，我认定你是唯一，别人格未必。有时候你太烦，嫌弃我总是太烂，哪怕我从不怠慢所有你的悲戚。爱身份迎来愤恨，我能忍，因为大多惩罚源自过于诚恳。你讨厌那些 bad bitch 这一分成，但请你不要分身，明明是你我共度人生。变得 famous， 人红真的是非太多，别担忧，我精心现场变得更加卖座，这更有吸引力，因为一心一意只想能够吸引你。 远东韵律 Far East Movement 在今年的时候呢，跟某一个音乐平台做了一个年度计划，之前推出过第一首单曲叫做 Bamboo，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Bad Habit， 你可以翻译成坏习惯啊。一男一女演唱，当然也是营造出来了在亲密关系当中男生女生彼此在这段关系当中会有的一些 Bad Habit。这首歌曲呢，远东韵律 Far East Movement 带着爱热，包括很好听的女生 Justin 一起来助阵，完成了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跟各位问好啦。随着12月第一个星期一的到来，也就意味着12月2018年的结束还有27天，当然不算今天了哈。在最后的27天当中，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去旅行的话，去旅行再好好的看一看，给2018年再留一段回忆。没时间去旅行的话，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共度美好的回忆。比如说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经历此生最梦幻的旅程。环球旅行要去到的是世界尽头的海峡。有人说，来到这里你就踏上了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这是唯一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陆，它远离尘嚣。来过这里的人说，安静的只能听见冰块破裂的声音。亿万年的冰川堆积的高山底下，人类呢只是最后到达的一个物种。而这个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猛获动物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图企鹅，也可以看到帽带企鹅，自带微笑脸的王企鹅一直优雅地尊贵着。海豹呢，永远是吃饱了再睡，有的时候调皮，有的时候威猛。不难猜吧？是的，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去南极好好的转一转，领略一下。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摆，就跟着我的歌声轻轻的摆一摆。 首歌。 苏运莹的在这里请你随意，整首歌曲呢三分钟的时间，歌词非常的直给，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包括这首歌曲当中也唱到，这首歌有三分钟，三分钟的时间你可以随意的享受。听着这样的作品，在南极的过程当中也真的是你可以随意啊，但仔细的去观察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随意的事情好像也不是那么好干的一件事情。在南极，我们先从太空当中俯瞰一下南极吧。从空中俯瞰是这个样子的，仿佛蓝色的汪洋当中漂浮的一片白色的贝壳。这片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我们国家的大陆呢，98%都是被冰雪所覆盖的。说到南极的冰盖，始于3400万年前的剑心世末期。这块世界上最高的大陆呢，是生生用冰啊给堆出来的。南极大陆平均海拔是2350米。要知道，我们亚洲算上青藏高原也只有950米，而这里的平均海拔是2350米，其中将近2000米呢都是冰盖的厚度。而刨去冰盖之后呢，陆地海拔其实只有410米。想象一下，厚度达2公里的冰盖，这样的一个重量一直覆盖在这个大陆上，所以整个大陆呢都是被这样的重量压向地心的。南极半岛的部分陆地呢，甚至是被压进了海平面以下，变成了冰层下的岛屿。感受南极冰盖最棒的体验方式呢，莫过于登陆了。其实只要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船上探险队的队员呢都会尽量的安排大家进行登陆活动，来亲自的体验一下这片冰雪世界。南极半岛的地质活动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也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貌。每一次登陆呢，你都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未知和惊喜。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很适合在登陆的时候你内心的一种感受。这首歌曲叫做猫走路。为什么叫做猫走路？因为你实在是太爱惜，实在是太惊奇太欣喜，只好像猫一样小心翼翼地去感受。 Yeah. 非常可爱的一首作品，来自于严正兰的猫走路。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上个月月底的时候26号带来的全新专辑告白当中。严正兰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啊，他说自己是那个让人记不住的女生。怎么讲这个记不住？好像面貌看上去以后很容易忘记，不是特别有突出记忆点的一个面貌。然后声音呢，他也总觉得自己声音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有特色。但确实这样的一个让人记不住的女生，在你听完告白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女生还是挺有意思的，她的作品呢反而会深入到你的心里。如果你喜欢刚才这首猫走路的话，记得这个女生叫做严正兰，正就是正反的正，兰是山字头底下一个风的这个兰。好吧，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的出发。只有真正踩上这块亿万年从未有人沾染的土地，我们才会感觉到人类啊真的是如此渺小的一件事情。在恶魔岛爬上山顶，俯瞰整个海湾的冰山，这块亿万年形成的冰盖并不是静止不动的，随着重力的作用呢，南极冰盖整体上持续从中心向四周流动，流到大陆边缘的时候呢会悬空挂在海上，最终断裂形成了漂浮的冰山。哎，真的在现场你看到那一片一片的冰山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只有那时那刻自己才能够领略到。落入南大洋的冰山顺着环绕南极永不停歇的洋流，随逆时针和顺时针的方向不停地去飘动，经过很多年之后呢才能够完全的融化。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随意的走一走，随意的看一看，让自己的心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着不断的起伏变化。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好像有些人说有些伤感，但是在冰天雪地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心情不太好的话，难免好像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陈珊妮，林宥嘉。 我研究你的妆圈，捧你在手里玩，不敢打扰和摸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未来少年的标准是不消失的吻，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位真心的宇宙美丽过深的爱城，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 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歌可泣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加倍讽刺，退休那叠心事。我偷袭你的快乐，给你我的指纹，说消失那天仍怀念过敏和灰尘，未来少女的标准是一眨眼的梗，承载着一切复古荒谬废话和青春， 这位真心的宇宙 美丽不生的哀愁，无人能背诵白纸黑字的一页脆弱，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整个云端写满谁的瑕疵，于是可不可及的小日子意味着孤单相拥到死，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散落时的优雅加倍讽刺， 没下载了两次，眼泪渐渐泛滥，瞬间消失。曾经不可一世，变成一般见识。 歌里面唱到，整个时代显得毫不掩饰，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首歌曲的编曲包括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让我觉得跟南极这个大陆，跟那时那刻当你在现场看到南极的所有的冰川也好，看到海上面漂浮的冰块也罢，你的那种心情的起伏变化和那种的平静，好像在这首歌曲当中是有所体现的。陈珊妮呢，之前帮助林宥嘉创作过《思凡》这首歌曲，两个人呢也一是因此结缘。而这首《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呢，是两个人的再次合作了。歌曲是由林宥嘉谱曲，陈珊妮写的词，然后两个人一起合唱的。当时据说这首歌曲的概念呢，是把悲伤下载两次，然后去解开压缩，这样悲伤的记忆就满了。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太伤感了，但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呢却还好，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伤。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呢，猛一看是真的觉得让人有一些无语的，叫做遗书。可是仔细听下去的话，你不会觉得无语，会觉得这个画面其实还蛮美的。当然这也是蔡健雅站在一个想象的角度写出来的一首歌曲，没有任何的遗憾。遗书， 平常不过的夜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确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我曾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出版方面。大气端庄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前天摆进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层的廊桓书房。这个丛书的首发仪式也再次举行，同时举办了让古籍活下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据了解，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按经、史、子、集分类，经部十种，史部十种，子部四十种，集部42种，共计102种。版本选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藏真善本，全部为国家特级、一级文物。历代版本目录学家保重的《宋元和明清元刊》《载刻》《地修本》《泥活字》《铜活字》《木活字本》及批注本、套印本、抄本等等，各类真善本、孤本大多有所体现。另外，在印制层面，这次以华宝斋传承下来的传统方式，通过高仿真影印技术，并用矿物颜料代替化学油墨，让印制出来的古籍不仅与原书毫无差距，而且有望千百年永不变色。继续来看，近日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儿童读物一等奖的国宝级童书《365页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联合独创再版发行，掀起了一股怀旧热潮。新版365页故事由全国最美图书奖获奖设计师担纲设计，将内容以春夏秋冬四季分册，每本书一个季节色，帮助孩子感知40之美。每个篇目标有日期，也让孩子一整年都有不同的故事听。内文还有小朋友画家作画，还原最原汁原味的童年味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他说虽然过着 只是我听不懂。 轻松的一首歌曲，歌里面唱到一来一往的灵魂伴侣，从来不懂什么叫煞风景。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通常如果跟着旅行团一起走的话，总会见到有这样的情侣，完全不懂什么叫做煞风景。魏如萱演唱的《背景》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2014年发行的专辑《还是要相信爱情啊》当中。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开启到了南极之旅，非常漂亮、非常极致、非常纯粹和纯净的一块大陆。前面也说到了漂浮的冰山啊，这些漂浮的冰山呢，主要有两种，冰川冰和海冰。冰川冰呢，主要是由大陆上亿万年的降雪所形成的，雪花落到大陆上，在重力的作用之下呢，压缩压实，最后挤出所有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纯净的冰块。因为内部没有空气反射光线，冰川冰内部呢都是幽幽的蓝色的，哎，那个蓝色真的是非常的纯净纯粹的蓝色。到现场以后，你只能用 unbelievable， 不敢相信这样的词来形容眼前所见到的那么纯粹的一块蓝色。而说到海冰呢，海冰是冬季海水结冰形成的，有的时候会跟冰山混合冻住，因为海水当中藻类的生长，所以它看上去呢不是冰川冰那样纯净的白色或者是蓝色，而是显得好像比较脏一点，甚至呢会发绿。但是因为反复的冻结和融化，反而会形成出更加离奇的形状。所以在南极的旅行过程当中，你通常会看到不同颜色的冰堆积在一起，那一刻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光的反射作用，还是它原本就是这么这么的漂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它。岛屿心情的作品呢，总是会带给大家不同的画面感，或激烈的，又或是在旅行当中行进当中的层层递进。看，激烈的部分出现了。这首歌曲叫做《放肆》。在旅行当中，在合理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放肆一些。 出现在人们到来之前，隐形彩虹变成动，开始这循环，有色的眼睛也无法渲染这暗淡，来不及在意一切又回到起点。又一回日落之后的酒杯乱颤栗，酒杯在碰撞破碎，开始这狂欢，盛雪的眼睛也无法望穿这孤单，来不及记忆没必要刻意。 怎么样，宣泄的时候的那种放肆的感觉是不是让你觉得很过瘾？然后行进当中的层层递进又开始了。 The terrible dreams that never know. 肆意吧少年，这首歌曲来自于岛屿心情的放肆，而以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一群少年 9% 创新者。 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刚才我们说到冰山，各位注意前方，接下来我们遇到的是第一座冰山，比我们刚才所乘坐的船还要大好几倍。从百米外擦肩而过，大家就可以纷纷的涌上甲板去拍照。这个冰山的颜色实在是太绚烂了，通体呢是白色，但是在白色的基础之上，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含有杂质的有点像灰色，有一点像绿色的这样的颜色。然后在最上面一层呢是冰川冰那样的非常通透的蓝色。所以这三种颜色，然后在非常低的云层之下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漂亮，格外的特别。在这个地方拍照也好，或者在这个地方发呆也罢，那一刻的心情可能像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老歌一样经典。 Oh, how I miss you tonight. Miss you when light's all alone. Oh, how I need youThank you.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歌名呢也很浪漫 Oh How I Miss You Tonight， 来自于 Jim Reeves。 接下来我们继续吧，水上的部分呢只有十分之一，还有九倍体积的冰被埋在水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典型的桌状冰山，还完好的保留着冰盖断裂之后的方块的形状。经过几年的漂泊融化，这些冰山呢被雕刻成了千奇百怪的艺术品。当然这都是间接的雕刻成的哦，水上呢部分会崩塌断裂，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孔洞。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带来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前面这座冰山怎么那么像一个表情包，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前面这个冰山怎么看起来那么像一个囧字儿。总之吧，在这里呢你要好好的启动一下你充满想象力的大脑，也许会发现出很多的别有新意的东西。下面听到歌曲来自于李荣浩今年全新专辑当中的《乐团》。看着那些冰山的时候，发挥想象力的时候，脑海当中似乎也出现了旋律，似乎哎，你也组建了一支乐团。 记得生日朋友又漂亮又笨手，肩膀上回到潇洒的对我说，对我说他来唱一段排练时的门柔，满足好几首歌都以为会过会火的那种歌，呵呵呵，呜，我们的歌没有人喜欢，呜，次的时候几个人一起走，下不少赢的就当作是风波，呵呵呵，呜，我们的歌没有人喜欢， 算了吧。 我们的青春留在乐团，我们的歌声成为了自传。这首乐团来自于李荣浩，当然每个人的青春也是完全不同的释放点吧。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继续我们的南极探险之旅。 Roll it on home 也该回我们的营地了。 One last drink to wish for thinking and then another again。The bar is getting brighter and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Journey on the jukebox singing, don't let the believing end. The one that you had asked